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许巍，我的爱。14位，陈柏宇，认真如初。13位，莫文蔚，绝。12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 11位，张敬轩，潜水。10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Pray on Me。 19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18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17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你。 16位，谢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 由我一个去伴着一百次遇上。 15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14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13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哦，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03，22秒，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要说今年最热门的两大选秀综艺呢，要数《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了，打造出了练习生比赛组团再出道的模式，同时呢也带来了大波的流量。从比赛到出道再到发片，从这两个节目当中走出来的选手组团发展呢，也推出了组合和个人的单曲。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的，来自于 9% 当中的陈立农的这首歌，叫做《我是你的》。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爬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 坏习惯。或许这样才能让我知道，生活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 那这是本周全球榜上榜新歌，来自于陈立农的《我是你的》。无论是偶像练习生还是创造101，都吸引了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刚刚我们听到是陈立农呢，是来自于台湾地区，而下面这位呢，来自马来西亚的尤长靖呢，在中国出道之后呢，也把高人气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歌曲呢，也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着冠军的好成绩。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傲红尘》。 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化，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就把人间去了烦恼，留下一丝丝清浅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纵身浅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满天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 烦恼，不年少，能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沉浮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心无依靠，幸福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鬼在这个月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 IWABN， 意思就是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的意思。从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到今年的偶像练习生，在两大这个超流量的网综的锤炼下获得了高人气，也在音乐上呢不断的进取。那刚才这首歌呢是他第一次啊参与编曲，第一次做录音师，也是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的歌曲。好，那接下来这位呢厉害了，这就是在偶像练习生啊 C 位出道 9% 的队长蔡徐坤。漫画般美少年吸引了不少粉丝，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在很多的视频网站上呢还有疯狂的粉丝在这个弹幕上刷屏，带来了一波高人气。当然呢，之所以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人气，在这样的高起点上出道，

不管月光多少，只要在你身旁，能看到你幸福的模样。每当夜深人静，孤单就吵个不停，想念你的呼吸，温柔爱笑的眼睛，没有人知道我有多爱你，是我不敢开口的秘密。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天堂，翻不过那道墙，挣不脱的业障，没有勇气开垦我的荒凉。暗恋是一个人的硝烟战场，斗争着做守护你的避风港，不管月光多少，只要在你身旁，能看到你幸福的模样。老天荒，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天堂，翻不过那道墙，挣不脱的业障，没有勇气开垦我的荒凉。暗恋是一个人的硝烟战场，都争着做守护你的避风港，不管月光多少， 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魅力所在呢，就是很多选手之前呢都是来自不同的组合，通过节目呢再造升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BT 的王子毅的暗恋，王子毅呢他是这个 BBT 的成员，在比赛之后呢成为了 9% 的一员，所推出的单曲呢也是有着联合演唱命名的方式。 9% 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成员各自层出不穷的推出单曲，但是组合却迟迟没有成团作品。那在这个月呢，他们的成团的唱片 2D Nice 终于推出了。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创新者》。 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再被设格式。Bring the rock， 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op the， 看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round and round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 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Gotta hold back.

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9年4月举办。作为北影节重要板块之一的电影市场更名为北京市场，举办周期从往年的3天延长到4天，继续坚持以展示带动交易，以交流促进合作，为行业搭建一个有序的交流和交易平台。继续来看，11月26号，一张粉丝自制图在微博和贴吧被转了起来。图上是好久不见的周星驰在低着头轻轻的微笑，上面7个大字：周星驰新作杀青。之前曾陆续有周星驰新片开拍的消息传出，也有人拍到过模糊的现场照片，但都没有获得任何官方确认。直到昨天，真相正式揭开。电影《新喜剧之王》官方微博正式发布先导海报，宣布影片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20年前那部影响无数人的《喜剧之王》，在20年后以全新的姿态亮相登场，并将在明年春节给观众带来新一轮的笑声和感动。说到春节贺岁档，曾经参与过《唐人街探案》《情圣》《唐人街探案2》等一众高票房的贺岁喜剧的肖央，这一次终于带着自己导演的作品登上了贺岁档的大荧幕。贺岁档喜剧《天气预报》发布了《众神归位》版终极预告和海报，电影将于12月21号登陆全国院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年呢，选秀网中的两大高流量品牌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打造了偶像出道的新玩法，也带来了非常高人气的选手们。除了偶像练习生出道的陈立农有新歌登上全球榜，另外呢，在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榜单，无论是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或是马来西亚的各地榜单当中呢，都会看到火箭少女101的歌曲上榜。和 9% 在年底姗姗来迟发片不同，火箭少女101呢，很早就带来了成团单曲，而且与电影合作的也有成功案例，比如说为《西红柿首富》打造的《卡路里》在网上爆红，而借助漫威大片《毒液》呢，也合作了推广曲。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毒液前来》。 别自找，我脾气不好，你打不到，谁敢妄想调教？宿主对号，休想脱逃，见招拆招，看你想把我怎么操？撞地球，再定装星球，我情不求，但只剩实力没得挑。Yeah， 什么礼貌，一拳毁掉，来一张人像，左手较量，别客套。正义邪恶，正与灭，没空思考，刀削完了，恐怕你再劝难逃。别抢主角，野蛮无效，难当的对抗，只要不上线，超音速全来不到。颠倒欲望残暴，共身体伤害像杀痕轻巧。Yeah， 闪亮残套，阴暗偷笑，消灭他，唯有伤暴与火烧。幻化铠甲，潜行中蒸发，死于伤疤，不可能轻易趴下。假面攀爬，硬抗权力轰炸，自我野化，实力叱咤，细胞争霸。 不好， 打不倒，妄想争斗， 诉诸对号，休想脱逃， 见招拆招，我看你想把我怎么着。 来自火箭少女101的毒液前来，可能呢一些漫威粉丝会觉得火箭少女101和毒液的电影气质不搭，或者觉得这首毒液前来呢没有 Eminem 那首歌听得过瘾，但不得不说这的确是粉丝经济下的一次很相知有效的合作推广方式。创造101呢在6月23号收官，不到两个月之后呢，火箭少女101就推出了成团 EP。 好，我们来听这首标题主打撞。 战斗力，汗水淋漓的 fighting， 牢记生而为一。 想力的掠夺，用实力让对手一无所获。我披着光抵达战场， 踏碎嘲笑和质疑的声音，吼一声我是排行榜第一，时代榜样。一瞬间万众仰望， 要痛快，别说不争不抢。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将。 保持视线里后兵，你从前向我致敬，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为。 认真跟自己较劲，彻彻底底释放潜力。 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手下败将你不知的痛经， 发令枪响， 很就是我的模样。 要痛快，别说不争不抢，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将。 向胜利前进， 保持视线里后避，你从战向我致敬，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为。 Carry on, keep calm, I carry on. Keep calm, and carry on, and carry on. 生而为一，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 缓缓升起。 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 Are you ready？ 不说年少轻狂，不懂人情世故，偏走拼命散了，踏破人生之路。不服输的态度，刺激胸膛，化作欲望带书，装扮勋章。 跑车快的，笑的肯定坏的，可不是乱盖的第一在世。 快莫拳擦掌来定夺，放手再燃起战旗，握龙的帮手， 加仑拿起武器， 青春漫漫战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这首歌，叫做《生而为营》。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自然呢，如果是他们这样出道的话呢，会借助平台的势头，为他们最好的发展时间来保驾护航。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火箭少女101为超新星全运会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生而为营。之前呢，我们说到火箭少女101与西红柿首富和毒液的电影 crossover， 各自的成员的 solo 单曲呢也都搭上了 OST 的快车。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火箭少女李子婷带来的功夫联盟的电影片尾曲爱情宗师。 美酒发着风帆推连环，陪你去大佛山，李宗泉要分辨实在太难，不怕快闪，看你如何招架李寸端，我摔得有没有氧，双截棍让你们全倒下，一刀斩不止一段弹丸，只穿内不穿外，心热宽。 听回忆被提灌的声音，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听那未决高下的爱情，听你